次追逐，一生为爱逐梦的征途，我的未来有你才不算虚度，这一次就让心做主，就让我勇敢地追逐那一直在心中的乐土，我的天都有你才看得清楚，这一次我绝不停泊。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当年，你是否曾经深情款款对他唱过最美这样一首歌曲呢？而羽泉这两个人，真的是八零后不可磨灭的回忆。羽泉凭借创作能力以及和声方面的默契配合，成为了华语乐坛非常成功的组合之一，成为捍卫内地乐坛的一块金字招牌，奠定了他们在内地歌坛的地位。接下来听羽泉《最美》。

要教坏，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随着上半年的结束，汽车厂家关于第三季度的新车计划正式启动，有的推出了全新重磅力作，有的推出了换代改款车型。那么七月到底有哪些 SUV 新车值得我们关注呢？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款帕杰罗仅在外观细节上有所调整，多了不少银色镀铬饰条来装饰，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精致和动感。内饰方面与老款基本保持一致。值得表扬的是，大尺寸中控屏支持手机智能互联和语音控制，更加贴合时下的潮流。同时，第二代超选全时四驱系统也依然能在新款帕杰罗上看见。奥迪 Q5L 的外观造型与海外版基本相同，但按照惯例进入中国之后，轴距也有所加长，车身空间更加显得宽大，符合国人的用车习惯。另外，全新奥迪 Q5L 在内饰的科技感的营造上有所提升，设计更加贴合潮流。新能源战略是领克品牌今年的重点方向，首款新能源车型领克01 PHEV 在前不久的领克春夏发布会上正式亮相，其外观内饰的设计与燃油版车型基本相同，同样辨识度非常高。据官方公布，领克01 PHEV 将搭载 1.5T 直列三缸发动机和电动机以及电池组，从而组成插电混动驱动系统，综合油耗低至百公里1.7升，最大综合续航里程达到了992公里。作为一汽大众的首款 SUV 车型，探歌一直以来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与奥迪 Q5L 相同，探歌进入中国之后也在轴距上有所增加，空间自然也有更好的表现。另外，探歌的年轻化造型和大众体系的品质做工也非常值得期待。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动情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留恋是不行的，因为曾经拥有，也也被思念缠绕着，无奈我们感动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

戏如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等。 你越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这个世界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或者是运气活成比其他人更加出色的人，但是比起物质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我更加希望即使就是一个普通人，开普通的车，住普通的小区，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难，都能始终追寻生命里最光彩的一面，不带任何戾气，活得上进而且平和。没事儿早点睡吧，有空呢多挣钱。 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

下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想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演出，准备一份精心烹饪的晚餐，睡前酣畅淋漓的阅读，周末一次散漫随性的近郊游。仪式感的表现方式比想象中还要丰富，你需要做的不是迎合节日或者是外界的热闹，也无关矫情与刻意，而是继续保持平凡日子里的小小坚持，对于生活尊重，真真切切感受生命的乐趣，继而热诚地面对余生。 从前，为